望向編輯部特別環節，損耗人民力量環節。咁當然啦，我哋人微言輕，我哋只不過講佢不斷損耗緊人民嘅力量啫。咁有好多人笑我哋戇鳩同埋低能，唔知各位編輯有咩睇法呢？ 或者話思怨，最多講呢句， 有咩睇法？ 就係鬼，我哋係鬼，收共產黨錢。点解追击佢哋？ 黐线嘅，系打都打民主党啦，打咗200%，我谂咩戆鸠嘅。如果共产党咁维稳费都唔系咁样乱捻俾系嘛？ 系 系、哦哦、好打唔打就打佢。 我打乌蝇唔打麻蝇。 系啊。 相反呢啲咁嘅小政党容易啲收买，因为人少吓。 咁系啊。 咁绝对系啦，人即系又上市又成系嘛？阿德康汪都睇我哋嗰个 post 嗰度讲咗啦，喂呢、這个吓 阿师哥系嘛？ 阿德康汪啊，德康汪啊，唔知边个嚟噶？德康汪，总之系黄德康啦。 师哥咯， 我唔知啊，我唔知佢系边个。 汉仔， 系啊，德康仔佢又话人力上市、啊，咁唔知咩料嘅啫。 系啊。 佢系讲啊袁利明当嘢上市啊， 咁啊咁呢个德康汪就屈佢啦，人哋上市关人力咩事啫？嗱，我帮人力讲啦，去到尾系咪先？ 系喎， 即系都屈佢嘅啫。 喂，我发觉咧， 主席嚟噶嘛？ 系喂，同埋咧，我时睇下啲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咧，唔知佢哋俾人咧。话多几话之后咧，佢哋成日都会捧出一句：人支持人民力量系一个原罪。 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笑、啊。喂、啊，即系从呢个心理角度咧，嗰啲叫做身心灵佢哋嗰啲人嘅讲法咧，成日咁样讲嘅人咧，佢哋自己本身都觉得系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咧，已经系个罪啊嘛。因为佢哋觉得自己系个罪人，所以你哋一话佢，咪觉得我咪一个原罪咯。自己都觉得唔妥佢哋， 如果 佢哋觉得自己受系少送啊嘛。 如果我有听芒向快报嘅朋友咧，即系我哋已经连续两日系讲咗阿谭失智嗰单嘢啦，即系佢搞呢个红布绑眼呢单嘢啦。咁我哋就唔会再讲红布绑眼，因为呢单嘢咧系其实即系佢哋嗰班友咧都知道系柒嘅，不过咧佢哋都要死咬自己冇问题。嗱。在同一个时段呢就众志呢就在几间中学呢都有派呢个防止洗脑的小册子俾啲学生。咁有啲人民力量嘅人呢就问点解众志派呢啲书仔我哋冇夹佢。而我哋要夹呢个快必走去派呢啲 Rambo 绑眼红筋。 或者呢啲大陆嗰啲咧，嗰啲学生咪要绑啲红领巾喺颈嘅。 系啊，我而家就系谂住，即系如果有网友或嘅小朋友咧，即系俾学校搞咧，你就最紧要就系话，你以为嗰啲咧系俾你系用嚟绑喺条颈度嘅，就系少先队带嗰啲巾仔。你话你觉得系即系类似啊？佢以为咧系呢个人民力量咧系即系人民政府派落嚟嘅组织啊？专系派呢、這个少先队嘅根仔咧，俾啲学生咧去模仿呢个中国大陆。因为人民力量嗰、那个谭失智咧，佢之前有扮公安啊嘛，喺嗰个高铁嗰度嗰件事上面有扮公安啊嘛。咁而家其实可能佢系招募呢个演员咧去扮呢个少先队嘅啫。咁你又唔知道有啲咩政治含义嘅，一定要讲啊！如果真系俾学校搞啊！你话有政治含义咧，就得就 P 硬 K 嘅，因为人哋而家咩嘛，佢哋成日宣传噶嘛，全面赤化啊嘛，香港同埋香港法治已死啊嘛，咁如果喺呢啲咁嘅地方生活嘅话咧，你就一定要小心啲啦，就唔好好似唔好好似人民力量嗰啲人咁样咧，就话佢会可以向佢求助，千祈唔好啊。因为老尾都唔知嗰啲人民力量系咪真系大陆派落嚟嘅人民公， 喂你 人民政府派落嚟嘅力量嚟噶？屌你老尾， 咁样讲一讲真系似吓，人民力量派红领巾， 等我答翻之前嗰个 办公安， 等我答翻之前个问题先。佢 话点解众志派书仔冇问题，佢哋派根仔有问题。我解释俾你听，你啲根仔点用？叫人绑喺对眼度，系咪先？啱唔啱？ 系。 众志派书仔可以随便收埋啫，系嘛？即系你可以收喺个身度啦，嗰啲小册子唔系咁大本啦，你收喺书包都得， 或者抌咗佢咯， 抌咗佢都得，系啦，即系你收到传单，你都可以随手劈咗佢啦，系咪喺街度喺 MK 度收到传单都随手劈啦。咁好简单一个例子，呢个就提出呢个质疑嘅人咧，系做老师嘅，系喺啲唔知咩大专学校度做老师嘅。咁我话俾你听个唔同嘅问题，个问题系唔同嘅。如果你啲学生俾人煽动。有两个唔同嘅 case 啊，而家即系唔系煽动啦，我唔可以严格嚟讲唔系煽动， 骚扰， 因为我哋嗱，其实就咁嘅，因为而家我哋可以咁样讲啦，即系你嘅言论咧，我哋就唔系好同意，即系举个例啫，假设性啊，你嘅言论我就唔好同意，所以咧我就喺你教书嗰间学校门口咧，第一就派一本小册子去话你嘅言论点解系错嘅，嗱呢个系第一个做法啦吓。咁第二个做法呢就係、是、我喺你学校门口派黑巾用嚟绑住对叫你啲学生呢绑住对眼坐喺头排向你抗议。咁两样嘢本质上有冇唔同呢嗱、即係个情况就好似咁。第一个状况呢就好似嗰啲法轮功嗰啲人派九瓶共产党佢派书啫。唔系犯法啊嘛！你亦即系就算带一本九瓶共产党翻学都唔会有问题噶，系咪先？ 嗯。 但你第二样嘢咧就有样嘢，第二样就唔同啦。即系第二样嘢就系法轮功嗰啲人，譬如啦，叫你绑住对眼静坐抗议喺学校嗰度，喺上紧堂嘅时候，咁两样嘢系完全本质上系唔一样嘅。本书仔系构成唔到一个画面系直接。将嗰、那个執行者啊，即係譬如你收咗条筋啦，绑咗喺度眼度啦，咁嗰个人呢嗰、那个构成出嚟嘅画面呢就同收咗本书仔摆喺个书包里面嘅人呢係完全唔一样喎。因为你呢个组织係意图将抗争者摆喺抗争最前线㗎嘛，而呢个抗争组织所谓嘅抗争组织就企喺学校外面㗎嘛，完全喺抗争嘅后点讲啊？大后方啊！ 大后方 系啊，大后方系啊。咁系咪好可耻先？你喺大后方，跟住叫啲学生仔去送死，系嘛？即系 点送死啊？人哋搏鸠你、啊，而家就带条红领巾，你送咩死啫？ 个问题就系、是、你而家明知而家呢个抗争成本越嚟越高啊嘛。是不是啊你如果不是抗争成本越来越高你怎会成日说香港已死法治已死全面赤化、 嗯、 喂你这些纯粹口号来的你不信的原来其实不是我讲一下的啫那么。那么都得吗 芒果佬。 不是芒果佬都不信的讲的东西自己都不信的原来。是吗 嗯。 那这些是什么人民力量你咪损耗人民力量咯。是损耗其他人的力量去增加自己的光环。是吧 嗯。 屌尾这班人是拳匪来的拿着个拳头的公仔。屌老尾。 是的。 他现在是义和团啊。屌老尾那些人呢就好像那些义和团那些里面那些人那些高层呢就告诉你你带了这条红筋呢就战无不胜的了你入去啦。 刀枪不入。 刀枪不入。但是那些人呢永远都是匿埋在后方的大后方。完全不是参加这个抗争的。唔通你说你有些人呢仲说喂你们帮向报乜柒都不做我们现在人民力量做事你做什么紧我喂这个政府都做很多衰嘢做衰嘢的不紧得。你什么理由啊什么原因啊什么逻辑啊 共匪咯， 边个 共匪 啊？共 匪咯， 我哋系共匪啊！屌你咩？而家 因为你闹佢哋咪共匪咯，佢哋抗争者嚟噶嘛？屌， 抗争者大晒，唔闹得啊？ 屌老味攞啲学生，而家佢哋唔系抗争者，我讲俾你听，佢哋只不过系一个操盘手，喺出边派嗰啲 煽动者啦， 煽动者咯。但系即系讲真的，学生就正嘅，冇人好似咁戆居嘅。因为如果真系绑红眼，即系绑嗰个红筋喺个眼嗰度咧，都系要 几大个 噶啦，都系几大个噶啦，冇人咁戆居揾呢啲嘢嚟教飞嘅。讲真的，喺人哋林郑都讲到明啦，瞓下觉。即系佢冇有冇讲明瞓觉，林郑话眯埋眼都得，当睇唔到咯。 系 林郑， 即系其实林郑自己都知道，其实喺度呢啲嘢过下场嘅啫，做下戏嘅啫。 咪系咯， 佢自己做到加零一啦，讲个七情上面啦，又话李飞主任令佢茅塞顿开啊，咁鬼肉麻都讲，即系满足下你大陆男人不举打飞机嗰种心态啦。 同埋咧，学校啲应对咧都唔错。喂，你见黄忍咧，净系播半场，李飞嗰段唔播，播之后即系广东话，即系其他嗰啲人再 discussion 嘅情况咯，就特登 skip 咗李飞嗰段唔播咯。喂，呢咪叻咯？其实学校自己识做噶啦。 唔系啊，人民力量觉得除咗佢哋之外咧，其他做嘢嘅人咧都系唔识做的。佢哋系唯一正確嘅抗争组织，佢哋系噶， 伟大正確， 佢哋唯一伟大光明正確嘅组织，其他人咧， 系啊， 讲乜嘢批评佢哋咧都系唔啱嘅， 佢哋咪俾人批评，到最后嗰句讲都冇得好讲嘅，咪就系话，我哋人民力量， 共产党先， 唔系人民力量，咪就系一个原罪咯，咁样，喂，咁就完噶啦， 有咩原罪啊？因为你哋知道自己都系衰咗嘛，好简单，好简单道理。即系有啲人话我都系家长嚟噶，我都唔觉得有问题。点解有问题啊？其实呢件事好明显啫。如果你可以，即系如果你个细路喺嗰间学校度读，你咪自己俾条红筋佢绑下咯，试下咁撚叻，屌你老尾！以前啊，我话俾你听啊，廿几年前啊。差唔多三十年啦，而家六四嘅时候啊，第六四得嘅翌日啊，嘅翌日啊，全香港嘅小学生、中学生手臂都有条黑带嘅，嗰啲 自发性噶， 唔系自发，其实自发有背系自发，但系其实有样嘢就系有人组织呢啲嘢嘅，唔系你哋人民力量咁样柴娃娃可以组织到嘅，人哋系教协司徒华搞出嚟嘅支联会，你唔好以为自己喺电视台做过一嘢吓奸巴爹呢啲你就识搞，你就系识搞个门面出嚟，就喺出边叫两个贼头喺度派咩咯，派嗰啲红带咯，人哋攞都系笑鸠你啊，话攞呢个红带都系唔想你派得咁辛苦咋，你其实 或者唔系奸巴爹谂嘅咧， 你实际上做啲乜嘢出嚟啊？喂，人哋。我讲真的，就算支联会是几不济，支联会教协是几不济，他们差不多即是在八九年的时候，他们可以搞到所有中小学生手臂都有一条黑带，你搞不搞到？屌你老尾，扮撚晒嘢，成日话人家民主党争取民主三十年毫无 一事无成， 一事无成，屌你老尾！而家其实而家人社咧，人民力量同社民联呢两个组织咧。即是芒果佬生出来的组织，你已经在这个社会上面搞了十年了。有进步的个社会，屌你老尾。 那我又问他，那你去你谭德志你扮公安，那又如何呢？ 行为艺术。 有什么结果呢？不是你有什么抗争结果呢？冇㗎喎，都系你仲搞烂咗成件事添，即系俾人觉得你哋好扰民啊，呢样嘢个感觉唔好啊。 屌佢呢个冚家拎都系人民政府力量嚟㗎啦。屌佢老尾，唔单止系损耗人民力量啊，其实系人民政府力量。屌佢老尾，即系点会派红筋先得㗎？如果你系对一件事好愤慨㗎，你点会用红筋绑眼？多閪鱼啊！人哋共产党就系红筋㗎嘛，红色㗎嘛，佢哋你红筋绑眼咪支持佢啊？望全世界嘅嘢都系红色啊！屌你老尾，系咪都 佢就话赤化啊嘛？你见到啲嘢变晒赤啊嘛？即系佢哋一定会咁讲嘅。唔过即系老实讲，咪即系等于我要表演。老实讲呢啲嘢，我要表演一下啊，咁样咯。 最紧要做 show 啫。 搞啊，冇错啊，就系咁。 佢哋好简单嘅分别都唔明咯，就系、是、人哋拍书仔，即系永远都唔会构成到一个画面，唔会构成到一个画面系对抗紧啊嘛。屌老尾，如果我绑一条红带喺我个额头或者绑喺对眼度，其实就系构成紧一个对抗嘅画面，而且 系 对抗嘅人并唔系你哋人民力量自己嘅人咯，而系一啲无辜嘅学生咯，系啲傻閪俾你困到咯。不过 同埋咧，你 咁一个都冇，其实香港学生都系精嘅。 系，同埋你话喂，我有喺门口啊，同佢讲即系我都见到啲片啦，咩反对李飞啊呢啲咁嘅洗脑啊，点点点啊，跟住我就派条红布俾你。哇！你就咁讲两句，个学生就明你背后咁大套嘅理念噶啦。哇！好劲喎，你哋真系。 我讲俾你听，即系如果佢派条红带俾我啊，我系中学生，我就绑喺手臂度啦。我话屌你老尾，我系支持噶，我专登带条红带嚟听啊。你老尾，如果啲学生而家俾人周嗰啲，我一定系咁讲噶。喂，人哋派条带俾我，我以为拍我又绑喺手啊！屌，真系，我仲要支持李飞啊，所以先绑喺只手度红带。屌你老尾， 即系等于依家咧，好多事件咧都会即系好多政治上嘅话题，或者一啲想教导市民咧，好兴出一啲叫做懒人包噶嘛，即系集合晒所有嘅资料喺里面咁样一。劈叫懒人包，你其实你可以话众志，因为呢一本嘢都可以叫为一个叫懒人包嘅。喂，你人民力量，你连懒人包咁懒人嘅嘢你都唔做啊，就咁整条红布出嚟咁就算啦，你几不堪啊！你话呢啲，你根本上冇谂住教导啲市民或者点样去俾，即系好有效率咁样递到呢个 message 俾人嘅，你冇嘅。 其实红带就可以即係好令人误会囉，真係讲真的。即係好似少先队咁样都係绑喺条颈度啦。 係喎。 真係其实佢本身就係一个好令人误会嘅嘢囉。即係你如果唔知道佢背后系嘅原因系乜嘢。咁但係呢啲都唔紧要啦，即係你即係我哋都唔系屌佢呢样，我哋最主要就系话佢你自己又唔去抗争最前线，但係你就要啲学生帮你顶晒囉。呢样嘢先系唔公道嘅。如果你啲仔，如果嗱，即系有啲人咧，成日都话自己仔觉得冇问题嘅。如果你有仔女嘅话，你咪下次你咪绑晒红巾掟佢哋出街咯。我睇下你哋会唔会咁做， 或者你再懒啲啊？喂，你叫你个你觉得冇问题嘅，你叫你个子女绑条红巾影幅相摆上 Facebook， 够唔够姜啊？你会唔会咁做啊？ 佢哋讲下噶咋。 咪系咯，喂，摆上 Facebook 都唔够胆，死啦佢！你讲到咁简单啊嘛，咁冇问题啊嘛，咁支持嘛，咪嚟拱你个仔女出嚟支持先咯。 别人的孩子死不完啊，许留山。 系，又系继承咗芒果佬。 系啊， 芒毒。 根本佢哋呢班人咧，就成班都系变咗芒果佬，连谂嘢嘅方法都系变咗芒果佬。佢哋就觉得我哋系变咗芒果佬去搞佢。但事实上唔系咯，因为佢做嘅嘢其实同芒果佬已经冇分别，都系我勾啲细路仔去死嘅。屌你老尾， 边有？仲退休教师添啊！屌， 就系退咗休先搞呢啲嘢咯。屌你喺度做点搞啊？喺度做，喺度做，梗系明白呢个世界变咗啦，梗系退捻咗休先点捻识嘢啦。个世界转紧噶，仲系你退休前嗰套啊？一退休写嘢嗰人又擦系嘅。完全唔识㗎啦，而家套嘢仲喺度讲，哇我又有呢个睇法啦，屌你老母。 唔係咁啊，我是有一点不服气的啊，你错咗啦。 做咩你可以记得喎，犀利喎。 犀利喎。 差唔多嘛。 你记得上丢笔喎。 唔係佢劲过丢笔啦，我觉得。即係我哋呢个台柱嘅 NBC 系。即係人肉 Google， 系人肉网民 Google 啊。边一个网民的政治取态咧？一讲就知嘅， 系噶嗰啲 exact wording 我都好记得，好多都 我净记得佢哋大概个含，我净记得佢大概个含义嘅啫。即系例如可能佢哋话咩？哎，我真系希望快啲一国一制啊！睇下到时边个大镬啲， 妖 嗰啲咁 样。呢一样嘢要讲啦，一国一制啊！哇，你讲得好，我真系想要讲呢样。一国一制系伪议题嚟嘅。 嗯。是点解？ 点解我讲啊？又唔好啦，你哋讲下啦。 家产啦，家产都好似佢点样提？喺我哋嘅 group 度都有讲过，第一个一制睇法喎。 一国一制，其实有啲之前 吹水吹水吹水多过实际啦。 系佢哋系要贩卖一种恐惧啊嘛，吓， 嗯， 我觉得佢哋想贩卖一种恐惧啊嘛，佢哋一路以嚟都系贩卖一种恐惧啊。嗱，本土派系卖仇恨噶嘛， 嗯， 咁白票党咪卖恐惧咯，吓，两边嘅人都系卖。即系一个系卖仇恨，一个系卖恐惧，即系话俾你听，嗱，而家就嚟天就嚟跌落嚟啦，你哋跟住我就会得救啦，都系咁上下嘢嘅啫。我发觉其实政治不过系一场宗教啦，吓，共产党又系卖呢啲嘢噶嘛，即系佢哋 run 到 世界都系咁， 系啊 ，run 到成个宗教 show 咁咯，呢批人其实， 咁我又讲下点解我觉得一个一制多嚿鱼啦，李飞讲咗啦。捍卫一国两制啊嘛，中央都 系 佢净系唔俾人讲自决同埋独立啫嘛，其他嘢可以讲啊嘛。咁你咪跟住 如果咁讲啊，阿之峰哥咪可能冇得选，因为佢讲到明话，其实自决都差唔多系归类埋系港独咁制咯。 系啊，所以之峰哥今次佢个政棍梦咧，好快发完噶啦。即系我老实讲，佢发完噶啦，佢醒噶啦，好快要。我认为。实唔俾佢选嘅，共产党 占领多次中环得唔得？如果咁样嘅话，唔俾佢选， 占领子宫环都未得喎，呢、這个脂肪点占领？ 你认为 真系太挤？ 我讲真噶， 啊， 真系噶，我系认真讲噶，实搞佢。你睇下新加坡点样搞啊？鱼嗰、那个 啊，鱼鹏参， 鱼鹏参，鱼鹏参，你睇下佢点搞佢？ 改电脑咯， 呢、這个仲搞得。大镬过呢个黄之锋啊，仲搞得大镬过余鹏参，同埋中共系离谱过新加坡政府嘅。屌你老尾，你谂下就知嘅。 咪讲呢句美国咯，迟早再咁搞落去。 系啊， 中共会咁做噶，系啊。 我系相信系咁噶，佢系即系我而家讲现实，梗系人哋觉得我哋喺度柴台啦。但系你要睇下个现实。屌你睇个现实先讲啦，讲咁多嘢，快必都唔敢自己去掟李飞啦，又唔敢喺快必，又唔敢啊，快必都唔敢喺李飞面前扎红巾啦。屌你老尾，要啲学生去扎啦。喂，人哋都睇穿，其实人民力量呢个组织系完全睇得穿而家发生紧乜嘢事。不过咧，佢哋就唔讲，佢哋就唔同你讲，佢哋咧就继续喺度煽动啲人出嚟，自己捞嘢。 诶、哎，好滑头。 我哋 唔 系啊嘛， 子都系噶。 因为我哋就 次都唔敢去噶， 系啊，因为我哋唔系啊嘛，我哋冇利益瓜葛啊嘛，我哋就话俾你听个事实，我哋睇到嘅事实就系而家冇人敢去抗争，因为真系打 Q 镬嘅，我哋就劝你哋如果想去抗争嗰啲人就唔好跟队咁卵蠢，千祈唔好跟队啊！你最多咧就系讲真，如果你要支持咧就系支持传统泛民，就唔好支持嗰啲卵屌组织。我第一次嗰阵时讲过嘅几个卵屌组织，而家讲多次就系、是。众志人力社民联热血公民青年新政，全部 排名不分先后啊！ 排名不分 先 后，中学生、小学生千祈唔好去。真噶，我系为咗中小学生嘅安危着想啊！ 因为咧，你睇翻众志佢哋咧，系 呢啲系利用年青人嘅热血去赚取政治本钱嘅组织。千祈唔好去，真系噶，我唔会困你啊！ 仲争一个组织，本文前， 本文前啊，系，仲有本文前 ，sorry， 讲漏咗， 系， 哦，本文前应该都冇咩力噶啦，讲真系冇咩力噶啦，都系， 全部都系政治骗徒，人民力量尤其是，啊，对唔住， 你睇到佢哋咧做嘅嘢咧，都系自卫咗个议席噶，其实系，即系你见众志都系噶，喂，你唔敢走去揾李飞，其实你都系。仲对于你嗰个确认书度，你有寄望啊嘛？ 牺牲所有可以牺牲嘅人，去为自己攞一个议席。呢班人全部都系咁，而佢哋牺牲人嘅时候，佢哋系唔会眨眼嘅。你睇下民主党，其实佢哋系好好多啊。点解咧？民主党系佢用一个唔同嘅心，佢哋都系政棍，冇讲错嘅。民主党都系政棍，但民主党佢系用一个比较好嘅手法，就系佢去。做实事去获取你哋嘅支持，攞选票，而唔系 或者政客啦，唔好话政棍啦，政客少少啦，其实都， 我其实对民主党都系好反感嘅。不过而家民主党 clearly 就系 lesser evil， 所以我先支持佢啫。 即系讲真，人应该即系好似我哋呢啲人啊，应该如果要支持啊，就系、是、支持 Less Evil 嘅啫。正棍全部系 Evil 嚟嘅， 系。 同埋最搞笑嗰、那个嗰、那个话一个一仔嗰个话一个一仔，睇下你好定我好，屌你老母！我哋一唔一个一仔都唔关鸠我哋事啊！你好定我好，戆鸠嘅就系嗰条友就系。 唔系嗰条友，我嗰条友佢自己可能已经搞咗啦嘛，因为佢知道一个一仔咧。佢可以翻大陸做肉卒啊嘛！屌你老尾，發達嘅嗰啲，因為嗰只佢梗係好啦，你又唔識啦，真 B C， 佢分分鐘啊賺幾億啊喺個監獄度坐喺度就收錢啊！屌你老尾， 即係交接磨人係嘛？ 係啊， 佢一定多計嘅呢人， 即係老虎凳嗰啲係嘛？ 水型啊！ 喂，如果一个一制咧，会唔会 cut 咗？会唔会有机会咧 cut 咗佢哋嗰啲长缝啊？ 系、哎、佢最好啊！屌 ，cut 紧咗佢啦，嘥钱嘥公帑。 系咯， 做完嘢退休啦，仲要出粮俾佢都有嘅。 系咯，好啊！而系我睇下你惨定我惨啦，到时 一国一制，屌你老！ 系啊，个石头婆出粮俾佢噶嘛？ 系咯，喂，唔够人抽。唔够人抽就话不如一个一制啦啲咁，哎，不如希望快啲一个一制啦啲咁啊，咪真系食屎呢啲真系，喂，仲有人将人噎佢嘅，死啦呢啲咁样真系。 一个一制，你个个冇得捞啦，个正棍冇得捞啦。 有啊，马敬东 share 佢篇文噶。吓、 啊， 屌你老味，一国一制同人讲，而家人哋一国两制喺度捍卫紧，你就同人讲一国一制搞乜卵啊你？屌你老味。即系讲真，而家所有我系呼吁所有中小大学生、大中小学生都系唔好参加抗争嘅。你只系俾呢班扑街利用嘅啫，利用完咧，仲要当系厕纸咁一嘢掉捻咗。 哇！你咁讲叫佢哋唔好抗争， 唔系嗱，如果咪好似阿头先第一节加灿所讲咁样咯，喂，你集中火力嗰一点，你系谂住唔想23条呢啲咁样死灰复燃嘅，喂，咁大家全民一齐支持呢一样嘢去做法咯， 系啊。只要集中火力先至咩咯，即系唔好讲咩同志平权乜差都唔好讲，净系讲话要对抗共产党就靠你嗰一票，咁先至可以聚翻啲人。但系正如社长讲，系好悲观。 冇嘅，因为你而家有嗰啲能调组织，头先我都数过啦，又要数多次：中资人力、社民联、热血公民、青年新政，再加个本文前，全部都能调组织嚟嘅。 但你其实而家呢班人吓、啊，究竟仲可以聚到几多人？ 远嘅位， 系数漏咗普罗政治学院、啊，但普罗政治学院得一个芒果佬啫、啊。即系如果你听咗我哋咁耐咧，你都去支持芒果佬冇办法，真系帮。 因为我 啱快啲死啦！屌，仲支持芒果佬？ 见到只芒果，突然之间，点解冇？有菠萝，点解冇芒果嘅？屌，唔得咁公平啊！系普罗政治学院仲有， 好啊，其实都系捻屌组织，就系咁啊，讲明啦，屌。不过其实讲真啦，芒果佬有作用嘅。如果芒果佬真系出嚟补选咧，反而仲好啊，我觉得。 点解？ 吓、啊？因为佢哋可以团结到泛民咯。连嗰啲撚屌組織都會攻擊芒果佬啊嘛，因為 佢騎唔住班撚屌。 喂，咁芒果佬真係呢班撚屌嘅教主嚟喎。 係啊，因為佢哋會全部一齊。 冇錯，芒果佬即係叫教主呢個名。 所以我就話咯，如果你而家其實點解會個抗爭形勢咁差咧？就因為芒果佬其實就冇議席。如果有芒果佬有議席咧，泛民係好容易團結嘅，即係泛民再加埋啲撚屌組織都會反鳩芒果佬。即係呢樣嘢，我哋估唔 真係喎。 呢样嘢我好惭愧啊！其实我哋其实唔应该追击芒果佬嘅嗰阵时，因为芒果佬其实佢有议席系好过冇议席嘅。而家睇翻转头， 系佢即系好似啲癌细胞嗰啲咁啊！即系癌细胞咧，系将你身体里面所有毒素咧，组个 group 起晒喺一嚿里面啊！我哋呢铺大镬啊，打散咗佢啊！ 系啊，而家真系大镬啊！真系芒果佬其实系一个，即系你有冇听过一样嘢叫做鲶鱼效应？即系咧，啲维京人咧去捉鱼咧，捉咗好多嗰啲沙甸鱼咧，佢哋中意即系保持新鲜咧，佢哋就抌几条嗰、那个抌几条呢、這个鲶鱼咧落去嗰个鱼缸嗰度嘅。咁如果有几条鲶鱼喺度咧，嗰啲沙甸鱼咧嘅生还率咧就会高好多啊！你明唔明啊？ 哦，系啊。 即系如果你抌一个芒果佬喺个议会度咧，泛民嗰啲人咧，同埋即系其他撚屌组织咧，就会自己走位啦，就唔会搞到而家咁样样啊！ 即系而家嗰啲撚屌組織就攻擊泛民，因為芒果佬唔喺度啊嘛。點芒果佬其實 攻擊 係啊，因為以前咧就個個都攻擊芒果佬，咁咪搞掂咯。啊，好容易團結到嘅。但而家芒果佬冇咗咧，就反而 就互咬啦，喺度互咬啦。 係啊，就搞到咁咯。所以我悲觀係即係我係其實我都深切反省過，其實芒果佬係有作用啊。而家芒果佬即係退咗休咁樣，其實係仲慘咯。芒果佬而家系唔系 lesser evil 啦？我发现咗芒果佬系 necessary evil 喺议会里边， 系必要之恶嚟。 冇办法、啊，因为佢生出嚟嗰啲组织咧，全部都喺度搞泛民、啊。即系如果佢喺议会嘅话咧，佢生出嚟嗰啲组织系全部咬佢噶嘛？明唔明啊？即系芒果佬生出嚟 咗个视线， 系啦。即系芒果佬如果有议席嘅话，佢而家坐喺度，佢就有新有呢、這个。有一个众志人力社民连热血，全部人都喺度围住佢嚟屌咯。咁佢咪醉咗，佢咪索咗嗰啲麻烦嘢咯。泛民就冇事啦，系嘛？ 咁人民力量咪好兴讲一句咧，人民力量就一个支持人民力量就一个原罪啦，死啦！咁我哋反对呢个芒果咯，系咪都系个原罪？ 哇！喂，我啱啱 我承认呢样嘢，我而家深切反思，其实。如果芒果佬嗰阵时冇俾人打死咧，而家我哋嘅情况会好啲嘅，反而。 嗯。 喂，且咁我哋打佢嘅时候都唔知嗰班友咁冚家铲嘅啫。 即系芒果佬先系 lesser evil 啊，一系。 系啊。 喂，而家系。 喂，而家系咯。记唔记得以前花生系咩个咩 Vincent Lam 佢咪话，投油鸡好过芒果佬，啊屌你老尾，原来油鸡先至大捻镬，打开咗呢个 DQ 之门，屌！哇！当时好多人都话油鸡先系 lesser evil， 所以真系冇得拣咧，宁愿投油鸡。点知咧，原来系仲捻大镬嘅，佢打开咗呢个 DQ 嘅门，搞到而家香港越嚟越差。 其实嗰阵时我觉得系即系我认为咧，如果最后一只系芒果佬咧，其实我系会开心啲咯。咁而家就，因为我其实几惊我哋嗰、那个我哋呢份嘢会执笠啊嘛。咁 主要是呢班对手咧太低能，芒果佬聪明过佢咁多，屌 系 你同人打你都揀个同你有得抽下嘅人嚟打噶啦，你同个即系你好似一个大学生同个小学生打交咁， 而家芒果佬 赢嘅， 而家芒果佬走咗咧，其实对泛民嚟讲唔系一件好事啊，因为真系嘅，而家佢生出嚟嗰啲仔咧，即系都系只只都喺度咬泛民咯。 扩散咗全身喎，啲癌细胞。咦，咁我哋使唔使改名啊？唔好叫芒向报，叫芒毒报。 仲衰 啊！唔知啊，而家其实真系我哋都唔想讲 2% 啦，因为即系 Tony Choi 都同我哋讲啦，我哋系宇宙唯一嘅关注 2% 嘅网台节目。讲埋今次就唔讲啦，因为冇价值啊！讲真嘅。其实我哋想佢，即系我有私心啦，我想佢哋好啦，先讲呢啲嘢。点知即系好心撞雷劈啦，咁算咯，好心撞雷劈。咁你哋咁叻，咪你哋做埋佢咯。你哋咁中意拱啲学生去死，咪就拱晒全香港学生去死咯，系咪先？ 咪叫人民力量支持者集体将佢哋嘅子女绑红筋嘅相摆晒出嚟先。 系啊， 屌多閪鱼啦， 个个着晒公安制服啦， 佢哋自己扎块红布喺眼啊，摆上网都冇啦，多閪鱼。如果系要搞啊，全部 profile picture 啊，自己影自己 selfie， 扎住咗红筋扎眼，咁咪得咯。如果真系要搞嘅话，如果你真系要想搞成一个运动啊，佢而家好明显就唔系咯，佢哋个做法就系你有几多学生笨柒自己上当嘅，咁咪听埋啲，系啊，佢系咁。 老实讲， 听埋啲 光环。老实讲，佢叫都未必会有人做啦，佢哋依个组织。 而家事实上就 冇人帮，冇人做啊嘛。 因为啲学生冇捻咁捻猪啊嘛，屌！ 唔系，或者啲人咧见到阿谭失意咧之前嗰、那个示范啊。即系人民力量嗰班人咧，咪唔知喺边度中联办啊，定边度门口咧，咪扎晒红布，跟住拉晒 banner， 喂太柒啦！你哋成班人，喂啲僆仔见到要赢要胜先肯跟噶嘛？ 起码都唔可以扮公安啦，起码都扮韩星啦，屌你老！你扮公安咁点啦？点啦？有得搞？ 哇，大佬，你叫佢扮公安，都不如叫佢找数啦。你叫佢扮韩星，不如叫佢找数啦，数都未找。 系啊，攞炮咪型咯，你要攞炮。之前咪有一个男人咧，喺尖沙咀唔知行到去旺角，一件衫冇着，就系揸住部手机嘅。如果快啲做呢样，咪上网咯，咪啲人会知道你型咯。 上位 咪上位，系啊，而家休息一阵啊。